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独自去兜风，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去偷欢，我未习惯这般，到别你身边，我盼你敢放宽。 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 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云奇。海南航空客舱运输宠物产品服务即日起上线，并处于试运行阶段，这也就意味着海航成为首家允许旅客带小型宠物进入客舱的大陆航空公司。近日，儿童洗脸视频通过互联网传播引发关注。此类视频对蜘蛛侠、小猪佩奇等卡通形象二次加工，充斥大量少儿不宜内容。现北京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已要求将此类视频一律下线。近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所创财富总额的82%为1%人口所有，而处于财富底层的50%人口几乎一无所获。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本市现已完成4架宫颈癌疫苗招标、采购及供货准备工作，20岁到45岁的适龄人群可在居住地附近的接种门诊预约接种。故宫博物院与东城区人民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将在东城区建设宫外新展馆，一批珍贵文物也将通过数字化手段走到市民身边。由网易云音乐主办的印地围炉夜2017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其中朴树、谢春花、 Johnny J 等国内知名音乐人悉数到场，堪称原创音乐圈最强春晚。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我能表白我心中的依赖，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我能敞开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种种意外若能够明白，那生存意义又何在？若能推猜这一切的未来，我干脆迟

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00。 天地间，多想你一遍，就算要跳进那断崖深渊， 心情有多强，爱就多惨烈，给你我灵魂换一个誓言。 哎呦我的天，傻不拉几也心甘情愿，笑笑爱一天就够我开始一百年。谁模糊我的视线，一个笑拯救我心田。 You will get me wr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太阳就多烈，心就多甜，张开了双臂，头顶着蓝天，你的微笑，我的最爱。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太阳快融化我的脸，给我一瞬间，让我哭荡到天际间。多想你一遍，就算要跳起那断崖深渊， 心情有多强，爱就多惨烈，给我灵魂换一个誓言。 哎呦我的天，傻不拉几也心甘情愿，笑笑爱一天就够我开心一百年。哎呦我的天，太阳快融化我的脸，给我一瞬间，让我哭荡到天地间。谁模糊我的视线，一个笑拯救我心田。 Get down on the g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欢迎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随着春节的不断临近，机票价格也开始出现了大幅波动，而北上广的三大城市呢，几乎霸占了最繁忙航线的出发地。境内外热门城市的机票呢，已从2月1号开始明显上涨了，到2月14号几乎达到了经济舱的全价，而2月15号开始呢，票价会慢慢的回跌。春节期间的机票还是北上广出发的境内航线涨幅最大了，但是不难发现呢，这其中往返成都的机票火爆程度竟然赶超了北上广，看来成都是今年春节航线的一大亮点。而今年的春节出境游呢，也比往年更加的火爆。据初步统计，像是东南亚地区、中国港台地区等地呢最受欢迎。那么你想好春假去哪里玩了吗？南方、北方，还是干脆窝在家里呢？ 真，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域海鸥相聚，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 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今天呢，要为你推荐到的一个地方来自于一片花海。当大半个中国还在寒风肆虐、大雪纷飞，2018年的第一缕春风已经吹拂了黔西南，携着春天的暖意，穿行在座座的枫林，漫步在村庄田野。每逢的年初，油菜花就如同一只金黄的候鸟，渐次由南向北掠过神州大地。当婺源的油菜花还只露出花苞，在千里之外的黔西南，油菜花已经是开得热烈了。而万凤林的春天呢，是一场温暖而盛大的花期，也是中国的第一个花期。那份的属于春天的暖意已经迈着轻盈的脚步走向了人间。在这里啊，集中了中国最美的喀斯特山水地貌，也不乏贵州山区少数民族的神秘丰富。而油菜花织就的新衣裳，将这一切山水人文装扮得更加迷人了。 接下来呢，就和我一起走进这片油菜花海。小小的油菜花呢，既没有菊花的多彩，也不如牡丹国色天香，更不比茉莉的芬芳。它是那么的平淡无奇，但是却又让我们如此的喜欢。因为油菜花的盛开，这个时节的万峰林三分壮观，七分明媚。站在高质点俯览大地，视野也会一下子变得开阔无比。万亩油菜花盛开在烈烈的暖日下，在层叠的森林间，一座座枫林在初春的目光延伸到了天边。山下是灿烂明海的大海般的油菜花田，而不知名的村寨在其中若隐若现。远处呢，青山如黛，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开得热烈灿烂。枫林间、田野间、农舍前，一蓬蓬一簇簇的油菜花迎着春风绽放，似一片片金色的海洋在阳光下泛起层层的波澜。在这里呢，你可以骑行在万峰林的乡间小路上，道路一侧树枝还未抽芽，光秃秃的压枝在风中发出声响，道路的另一侧却已有大片的油菜花顶寒盛放，将这片和煦的冬日装扮得更加的美丽。万峰林呢，不仅是大片的油菜花海，它还是一幅中国最瑰丽绝美的山水画卷，一座中国的喀斯特博物馆，一道天下罕见的峰林画廊。明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游历至此，感叹道：天下名山何其多，唯有此处成峰林，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上天也似乎偏爱这片土地，这里山峰巍峨，皆成柱状，如从田中破土而出的石笋，嶙峋的岩溶石，草木新缀其间，山势不高，却峰笋林立，比肩接踵，极为的壮观。如果呢，您在冬日里想去一个浪漫而又温馨的地方，那么万峰林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抓住这短暂却又明媚耀眼的第一抹春光，打开尘封的心情，漫步于万峰林下，在黄色的花海中敞开想象的思绪，书写着一年中美好和希望。景点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如果呢，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969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969，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这个季节来这里感受极地风光和湿地冬韵，你可以行走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上，或踏雪寻鹤，或围海迷宫，在一望无垠的冰海面上穿越10000年海上冰排，还有钓鱼钓蟹，在披金戴银的围海中沐浴冬日暖阳，泡温泉品美食。这个冬天来红海滩体验震撼人心的冬日奇景。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小时候的北京是大碗茶里的闲散时光，是街巷间深处的深深叫卖。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年初一跟9697车俱乐部山西自驾过大年啦！品虎口众美宾馆，游地下院落地坑苑，逛平遥古城、桃苑城、死海温泉，品特色美食小吃。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每天起床洗漱后，一定要记得吃早餐，保证足够的营养摄入。毕竟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一晚没有进食了，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能量，很容易把身体拖垮。早餐后呢，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每天开始工作前呢，不要急急忙忙抓到什么做什么，先静下心来理理思路，将事情分个轻重缓急，先做紧急的、重要的，再做次要的。这样呢，既能保证工作效率，又能合理利用时间。今年969，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这些事情呢，听起来很容易，但是日积月累，你都会佩服你自己。